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英国。明年3月29号，英国就要正式脱欧了，眼下呢正和欧盟进行着艰难的谈判。不过即便是政府的内阁成员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人就对谈判公开表示了失望。那么英国脱欧会不会无协议脱欧呢？节目中我们将首先一起来听相关的分析报道。另外本期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韩国正在酝酿当中的关于房地产税的改革。韩国的地产税如何征收，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借鉴和启发呢？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英国。上个星期欧元出现了下跌趋势，而英镑的跌势呢就更加惨重了。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呢，英国贸易大臣福克斯告诉该报，相比于取得成功，他个人认为脱欧谈判更可能是以失败告终，最终结果达不成协议的可能性是60%。所以市场对于英国无协议脱欧，也就是达不成协议脱欧的忧虑呢持续增加，也导致了英镑的下滑趋势。尽管英国的贸易大臣福克斯对可能出现的无协议脱欧的前景表示了忧虑，但是首相特蕾莎梅仍很自信能够达成协议。有评论就分析认为呢，贸易大臣福克斯的这一番评论其实呢是英国政府整体应对欧盟策略的一部分，希望能够借此来激起对于无协议脱欧前景的普遍关注，从而使欧盟感到压力，促使他们认真考虑英国的脱欧方案。8月16号，英国和欧盟计划开启下一轮的协议，英国将于明年3月29日正式脱欧。在此前，双方达成脱欧协议是英国与欧盟的共识。那么曾经的共识能不能够达成现实的协议？下面我们就来听在英国的财经评论员王子欣的分析。 英国如何脱欧，眼下有很多种潜在的可能。首相特蕾莎和他的脱欧计划不仅要获得自己党内的一致通过，还需要说服欧盟各成员国接受。而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就开始认为没有协议的脱欧可能性将变得很大，而这对于英国经济而言是最差的一种结果。GDP 走下坡路非常明显。 I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confidence that the UK could eventually navigate it, but it's a matter of how bad it gets in the meantime, and it's clearly, especially combined with sort of other global risks. You know, there's a certain degree of trepidation about that event, and I think you're seeing that reflected in markets. 在我询问过程中，有专家指出，金融服务部门首当其冲是会受到没有协议所造成的影响，而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进而会被挑战。不少大银行就宣布将工作岗位会转移到法兰克福，而德意志银行呢已经从伦敦转移了其半数的欧元清算业务。汽车是另一个受重创的产业，不少德国车企在英国设厂并且呢组装零部件，而无序的脱欧对汽车制造商以及消费者带来的损失和破坏力将大大的超过预估。除此之外，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总部也将会从伦敦搬到阿姆斯特丹，而这对制药行业来说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再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脱欧对欧洲带来的冲击波。而根据路透社的数据，英国呢将会失去 2.5 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IMF 的数据则显示，英国呢将会失去超过100万的欧盟劳动力，而这一切啊都取决于脱欧的谈判 会持续多久。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图表显示贸易方面英国对进口商品的依赖程度是远远高于出口商品。而从出口数据上看，英国呢有约 44% 的产品是出口到了欧盟。下半年的英国经济走势将在最大程度上取决于脱欧进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印度，说说印度的火车。相信很多朋友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很多关于印度人挂火车的照片，就是因为车厢内部的运力不足呢，导致乘客只好爬到火车顶上，或者是把自己挂在火车窗外乘火车的画面。挂火车凸显了印度的火车运力严重不足的这样一个现实。但如果追溯历史，说起火车路网的密集，印度远在中国之前。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初，印度呢就有了相对完备的铁路网。1951年，印度的铁路总里程就高达了53596公里，远超中国。但是到了现在呢，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铁路总里程已经反超印度1.6倍，同时拥有了高铁、载重铁路等等一批先进技术。而如果再对比起运行水平的话，就更令人触目惊心了。在2013年，印度全国有27000多人死于铁路事故，这个数据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铁路事故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印度的铁路管理水平和维护水平的低下。同时，铁路投资不足，运力不足，大批旅客需要挂在车厢外旅行，很容易造成人员的堕亡。最近在印度的社交媒体上疯传了一段几位年轻人挂火车炫技的视频，他们不光在火车外做各种高难动作，甚至还凌空抢了站台上一个人的手机。虽说印度警方对于旅客挂火车现象早就司空见惯，但这一次他们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好，我们来听报道。 印媒公布的这段视频显示，在火车飞速行驶的过程中，一名年轻男子将身体完全探出车外，单手抓在车门上，另一只手则举着手机不断地切换角度自拍，脸上满是得意之情，全然不顾危险。在他的身后，同伴更是不时展示扒车神技，上一秒抓住车门向车顶攀爬，下一秒干脆在车厢外上演飞檐走壁。更恶劣的是，在经过一个车站时，该男子还抢走了站台上一名乘客的手机。印媒称，该视频已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目前印度警方正搜寻男子的下落。而在车顶盘坐叠罗汉式赶路的现象在印度更是普遍，但这些印度普通民众扒车的原因，既不是为了炫技，也不是因为图凉快，而是因为车厢里实在是挤不进去。有些站在车顶的乘客甚至还可能因为误碰高压电线而触电身亡。印度铁道部2016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每年因为火车事故丧生的人数超过1.5万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眼下正值盛夏，我们看到在北方呢，有很多朋友也开始喝起南方的凉茶来了。说叫凉茶，其实呢，它既不凉也不是茶，它是广东、香港、澳门地区民间常用的中草药煎熬成的饮料。它把药性的寒凉和能消解内热的中草药煎水当作饮料喝，夏天呢可以解暑，冬天呢可以防止干燥引发喉咙痛痒等等问题。2006年，凉茶成为了中国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就要走进盛夏时节的香港。在香港，很多人把凉茶作为一年四季保平安的好朋友。盛夏时节，凉茶尤其受欢迎，因为这时候喝的凉茶呢，是根据眼下的天气特意选择相关的中草药熬制而成的。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香港的特色凉茶。 在香港这样的时尚都市里，某个街道的角落里、转角处，你都可能看到一个有着浓郁本地特色的凉茶店。喝凉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饮食习惯，它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更是香港的一个旅游符号。 我来之前有在那个软件上有看嘛，然后他们就说这个这里有龟苓膏，然后吃了还挺好的，健脾啊，润肺啊。 香港自开埠以来便已有凉茶铺，几百年间凉茶的品种也发展得更加丰富，目前可大致分为清热解毒茶、清热润燥茶、清热化湿茶、解感茶四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4味凉茶，同时还发展出了著名的龟苓膏，也是格外受消费者欢迎。早期的凉茶是以茶叶为材料的，后来人们为了增强清热生津以及其他的功效，便在凉茶中添加中草药。现在的凉茶和龟苓膏主要以中药材为主，煎熬成茶或膏，它不仅可以清热，还可以祛湿消滞、解表发散。早前香港的凉茶铺只是普通百姓消暑歇脚的去处，但是逐渐的，凉茶的药用功效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凉茶铺在香港更是遍地开花。不过由于店铺租金的上涨，如今在规模稍大一些的凉茶铺里坐下来想喝一杯凉茶，大约需要35港币一杯，约合人民币30元左右，一碗龟苓膏将近50港币，差不多合人民币43元。这种制作遵循古法、用料实在但价格不便宜的凉茶，在现代人的眼里早已不再是一种普通饮品了。而即使抛开价格因素，凉茶商家们也不建议消费者拿凉茶替代日常饮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说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地产税。近年来呢，在中国要不要开征地产税成为了一个热点的议题。那么在韩国呢，从2005年开始，因为当时也是房价上涨过快，为了平息房价，推出了综合房地产税。房产税呢分成两类，一个是由地方政府来征收的房产税，另一个呢是归属于中央政府的综合房地产税。目前韩国住宅的房地产税从0.07%到0.5%不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韩国的地产税不是按照房屋总价来简单征收的，而是在房屋价格基础之上打一定折扣，再作为征税的税基。这个折扣呢，一般是房价的60%。而由中央政府来负责征收的综合房地产税呢，也有这个明确的范围，就是高端住宅，目的是缩小贫富差距。按照目前的规定，韩国的住宅总评估价如果超过6亿韩元，大约合人民币366万元，就应该缴纳这笔中央政府征收的综合房产税，大约是0.5%到2%不等。近期随着韩国房地产形势的变化，韩国政府又在酝酿可能会推行新的房地产税。那么新的税制改革是怎样的呢？好，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韩国的高级房地产分析师朴元甲先生，来听报道。 财产税改革是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热门话题。财产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改革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综合房地产税，将在10年内首次进行改革。委员会建议在未来4年内将市场税率每年提高5个百分点，因此目前80%的税率将在2022年增加到100%。这项税收也适用于控制土地和商业办公空间。先提案要求上调这项税收，并对物业租赁收入征税。 正如韩国 KB 国民银行房地产高级分析师朴元甲先生的介绍，上个月财政改革委员会提出了4种可执行的方案，增加房地产交易的应税部分，逐步提高综合房地产税率，对拥有一套房屋和拥有多套房屋的人征收不同的税。其中委员会要求提高应税部分和综合房地产税。事实上2008年李明博上台后，房地产税大幅减少，而此次财政改革委员会提议上调综合房地产税的原因是什么呢？ 가장큰원인은보유세를현실화한다는건데 财产税包括综合房地产税和财产税。财产税上调可能会引起低收入和中产阶层的强烈反对，只要他们拥有房屋，他们也要支付房产税。另一方面，综合房地产税是对高价或拥有多套房的业主征收的。李明博政府减轻了这项税收的负担，导致纳税人数量和税额急剧下降，这引发了税收平等争议。 财政改革委员会表示，自2008年税收调整以来，综合房地产纳税人数下降了 47.3%， 截至2015年财产税率降至 0.8%， 实际税率为 0.16%。 这些数字远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 1.1% 和 0.33%。 新的综合房地产税估计将影响 34.6 万业主，增加 1.1 万亿韩元的税收。此次提议的税务改革预计将给拥有多套住房的人带来更沉重的负担。 拥有多套住宅的业主预计会通过将其注册为租赁业务的业主来寻求突破，并对小型地产和商店等高收益房地产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当年卢武铉政府决定在2005年对拥有多套住房的业主征收更高的综合房地产税时，资金大量涌入商业地产，在利率上升和消费疲软的情况下，投资者将继续关注流动人口多的地区。多套房业主可以通过减少房屋数量来寻求资产组合的多样化。 尽管公布了高价值房产的高税收方向，但房地产市场目前尚无明显迹象。但新计划可能会促使多套房业主出售他们的房屋，并投资商店或商住两用房，以降低税收负担。商住两用房是指有住宅和商业单元的多功能建筑。即便如此，由于去年以来已经发布的一系列房地产政策以及可能增加的房产税，房屋交易预计将大幅下降。此外，委员会还建议对收入较高的人征收更多税，进一步增加税负。 财政改革委员会建议将综合所得税的门槛从目前的2000万韩元降至1000万韩元。2016年约有8万韩国人需缴纳综合财政所得税，税收变化将影响到大约31万人，并且需要纳税的人增加到40万。但政府和执政党不愿意接受这一提议，称将标准降至1000万韩元可能幅度过大，因为受影响的人也将包括退休人员和中产阶级，所以政府可能不会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这一提案旨在改善税收平等，考虑到前 10% 收入者占据了超过 90% 的财务收入，但企划财政部表示很难接受委员会从明年开始实施该计划的提议。所得税的变化将对一些依靠养老金或租金收入生活的退休人员造成打击，较重的税收负担可能会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考虑到这些问题，政府和执政党似乎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显然，文在寅政府旨在实现两个目标，实现税收平等以及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房地产税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将取决于政府能否有效控制局面。好的，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经济焦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企业瞭望。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正在播出的经济透视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企业瞭望，欢迎您继续关注。 刚才给您介绍的是韩国的房地产税等税制的改革，下面呢，我们要一起走进韩国的一家人工智能研发公司，他们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了国防军备的制造上，来听报道。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机器人、无人机和虚拟现实的全球领导者上个月在韩国齐聚一堂，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 Robo Universe Conference and Expo 机器人领域高峰论坛。这项活动于6月28日至30日在 Kintex 会展中心举行。在今年的第四届展会上，邀请了来自韩国和海外的众多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开发人员，展示了各个领域的最新趋势以及先进技术的发展愿景。从本周开始，我们将介绍几家在机器人领域高峰论坛上大放异彩的韩国企业。今天我们将同汉化 Systems 公司指挥控制和通信研究所所长郑胜宪一起聊一聊他们公司。 现如今战争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针对服役的人数大幅减少，但是部队必须覆盖更广泛的战场。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军队正在建立五个新的力量，特别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需要使用无人机的无人作战部队。我们公司开始研究如何将无人机应用于军队，或如何在六种战争要素及指挥、控制、保护、机动、火力和后勤支援方面使用无人机。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通过使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无人机来实现战斗力的最大化。 郑胜宪先生于6月29日发表了关于 DroneBot 指挥与控制改进计划的演讲。 DroneBot 是无人机和机器人这两个英文单词的组合，由五个重要部分组成，包括军队、导弹、机动兵团、特种部队和战时平台。为了紧跟时代的步伐，韩华 Systems 公司正努力将更多无人机应用于国防。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韩国国防公司，我们不仅开展了大量的技术研究，还开展了无人机可操作性和最大化战力的研究。我们首先想出了激活无人机机器人的元素，在这些要素中，我们将研发工作重点放在指挥、控制、补给和保护无人机的系统上。 汉化 Systems 公司是一家基于 IT 技术和国防电子解决方案提供商，是韩国最大的国防公司，最初是火药和炸药制造商。汉化 Systems 公司于1978年开始其国防业务，基于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研究人员和大量的设备投资，公司于1984年开发了激光测距仪。它拥有雷达、电子光学设备和战术通信系统的尖端技术，成为军队武器系统的大脑和神经。公司的标志性产品包括多用途雷达、无人地面系统和热观测设备，这些产品引起了亚洲和中东的特别关注。此外，公司一直在开发海军战动系统，包括潜艇、护卫舰和高速艇，以及战术信息通信网络，以促进韩国军队的军备改进。韩华 Systems 公司正在将其尖端技术应用于无人机机器人。 无人机机器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白天和夜晚对前线或控制区域进行监视和侦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开发了一款小型 EOIR 相机。EO 表示电光， IR 表示红外线，这是我们能够控制无人机。事实上，无人机应该一直受到控制。我们正在开发下一代战术信息通信网络，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网络终端来控制无人机。 韩华 Systems 公司在无人机充电系统方面表现出色，该系统使用高功率激光器无线传输电力给无人机。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它可以解决为无人机供电的问题。无人机一般只能飞行30分钟。韩华 Systems 公司首次在机器人领域高峰论坛推出了无人机机器人指挥和控制系统，以证明其技术实力。 如果无人机机器人被整合到军事操作系统中，他们肯定会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韩国社会的流行语。Hanwha Systems 公司不是武器开发商，它致力于研究嵌入武器系统的高科技国防电子产品。